郑州市已经完成了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即日起全市个体诊所暂停诊疗服务。此外，对人员离开郑州增加了新的要求， 即日起在离郑人员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外，增加了提供其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社区开具的离郑证明这一要求，请广大市民朋友坚持非必要不离郑。 昨天，湖北省发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区域管理细则，因地制宜，精准精细落实防控。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柳东儒： 封闭区实行严格的管控措施，人员只进不出，足不出户，前七天隔天检测一次核酸，第十、十四天各检测一次核酸，管控区核酸检测调整为第一、四、七天各开展一次。 8月11号，浙江宁波发现一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为宁波舟山港作业人员，初步判断为一例境外关联的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宁波已取消所有往返北京的航班，北仑区暂时关停娱乐场所、演出场所等人员密集经营场所，当地有序开展重点人员摸排、大规模核酸检测等工作。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11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61例，江苏38例，湖北10例，湖南7例，河南3例，云南3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8例，其中本土11例，湖北10例，浙江1例。截至8月1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2,038,000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银保监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保险业不断加强金融服务，很好地发挥了风险保障功能。上半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2.7万亿元，同比增长4.2%，赔款与给付支出7531亿元，同比增长21.4%。 四川天府新区25个重大项目昨天集中开工，总投资408亿元，包括重大民生项目、科技创新生态型项目等。 昨晚11点48分，在第10个世界大象日当晚，云南14头北移亚洲象由玉溪市沅江县曼来镇进入普洱市墨江县境内，重返传统栖息范围。 水利部昨天表示，近期我国西南、长江中下游等地局部暴雨洪水频发，预计8月中下旬，黄河中游、海河部分水系、长江上中游地区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台风降雨可能引发区域性暴雨洪水，防汛形势依然严峻，要提前落实防范应对措施。 湖北近日持续强降雨，全省有70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湖北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4点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 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21海上登陆项目的中国海军参赛队昨天飞抵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此外，中国海军另外3支参赛队和广元舰也将陆续抵达比赛场地，参加海洋之杯、深海、晴空等项目。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2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317354例，死亡619154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56150例，新增死亡病例376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瓦伦斯基在12号举行的白宫疫情简报会上表示，美国90%以上的县存在较高的新冠病毒传播率。 连日来，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核心指标严重反弹，仍没有正视真相并总结吸取美式抗疫教训，还在大搞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工具化，丝毫不尊重事实、科学和正义。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据美国媒体8月11号报道，美国新冠肺炎住院病例已达到近六个月来的最高纪录，近来平均每天有大约9300名患者入院接受治疗。美国疾控中心预测，到9月4号，美国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将达到63万至 66.2 万例，而在截至9月4号的一周内，新增确诊病例可能达到55万例至234万例。近日，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局前局长、美国权威病毒学家里克·布莱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防疫不力、应对疫情失败是导致美国疫情反复恶化的真正原因。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lives. 美国数十万新冠肺炎患者的生命本可以挽救，如果政府能够相信科学，采取措施保护民众。 本周，中国三家智库联合发布《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报告》。报告揭露，美国政府在疫情防控、政策措施、溯源调查等多方面反科学、反常识，是美国成为抗疫失败国的直接原因。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只是情报部门在90天内提供疫情溯源报告，同时美国诸多高官相继就疫情溯源表态，无端制造了国际纷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苏晓辉认为，这是美国企图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甩锅他国的一个典型表现。 美国正在准备捏造证据来对中国进行攻击。大家非常清楚，美国的情报界它并不是科学人员，所以让情报界来进行病毒溯源的工作，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以政治取代科学。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4644849例，累计死亡病例4323139例。世卫组织12号晚发表声明表示，世卫组织希望继续与成员国和专家开展下一阶段溯源工作。世卫组织在声明中呼吁各国政府在溯源问题上去政治化，加强合作，共同为未来可能面临的新挑战制定合作框架。声明强调，世卫组织的首要任务是促使科学家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加快对所有假设的科学努力。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13号宣布，塔利班攻占了阿富汗巴德吉斯省首府瑙堡，至此塔利班已占领了阿富汗12座省会城市。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12号表示，阿富汗政府提交了一份和平方案，希望通过与塔利班分享权力来换取阿富汗全面停火，但他未提及塔利班有何回应。阿富汗和平进程多边会议12号闭幕，会议未发表任何声明。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仓促撤军导致了阿富汗安全形势急剧恶化，阿富汗未来有可能出现叙利亚模式，即陷入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长期对峙的状态。 美国国会众议院目前正在就今年年初发生的国会山骚乱事件展开调查。据美媒报道，负责相关调查的特别委员会近期将发出数量相当多的传票。分析人士指出，预计传票发出后，可能引发前总统特朗普及国会共和党人的强烈抵制，甚至可能闹上法庭，新一波党派攻讦战在所难免。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李丹丹、赵初南，主播文琪、志鹏。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 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